别再沉默，我已等了。

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 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。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烦恼，在悠悠荡荡多烦恼的闹、我嫉妒欺骗自己爱情没有烦恼，我开始没有目标疯狂流荡多脑壳，我不停地追逐那黑色的幸福，就像是蒙上眼睛追逐你的路。我开着一艘帆船，船上装满了